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八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这是我们第八季的第四集，刚好就碰到我们国庆双十国庆的四天连假，国家的生日，当然要好好的庆祝，所以呢，我就跑去了嘉义还有台南玩。那这次呢，是跟女朋友的妈妈的员工旅游一起出游。我觉得非常的好玩。你没有去过台南吗？ 当然有咯。 有 是去上班还是去玩呢？ 都有吧。 我是去玩。 我觉得台南就是最赞的就是牛肉汤。 对，完全很贵。 超赞，超赞， 超赞的，超赞。哦，蓝豆丝不吃牛是不是？ 对。 哦，所以牛肉汤的美味就是暂时。 但是我知道台南有很多美食，所以我要推的是他另外一个。 没有 要推， 那你推推看，你推推看呐、啊。 你 推 呀、 啊， 一点挂包，一点挂包。 哦， 有听过吗？ 挂包啊， 我可以， 我 听过了、那個。听过，但是 我这次有去周氏虾卷吃到挂包，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一点挂包，大家可以自己看。我不想跟你们说， 但是我要跟你 讲，吊你们胃口。 我跟你讲，这两个我都吃过。牛肉汤只要摆在那边、那挂包我扔了也无所谓。 啊，对、 no.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就是这次去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因为它是包套行程。 等一下，我必须想一点挂包 给你反驳。 那个李希姐吃的是一点挂包吗？ 是啊，是一点挂包。 你确定？ 我确定啊！哎呀，你这个没有吃过牛肉的人不知道啦。 我有吃过牛肉， 其实挂包 我不想喝。 挂包就再怎么样的挂包，我也吃过很好吃的挂包啊。但是挂包就是，即使是最好吃的挂包，在我心中最高分也就是六分而已。就是 没有，你要用挂包界的来评比，就是挂包界当然不可能跟牛肉汤比，要同性质的比。但是如果你吃过一点挂包，你就不会吃到别的，就是其他挂包你 就 不会想吃。就 是、在一点挂包面前，其他挂包都不是 挂包。对， 都不是挂包， 都不是挂包，就那种感觉、啊。 我Google了一下，它里面有加小黄瓜、欸， 是吗？ 我觉得这个在我心目中不会是第一名了。 这个一点挂包哈，我觉得它重新定义了挂包的这个名词的意思。 嗯， 就是它如果叫挂包的话，那其他挂包必须要取另外一个名字。 叫一包 之类的 割包， 就跟那个香港的生源创蛋包饭，它既然叫了蛋包饭，那其他蛋包饭都必须要改名字。 我刚才看了一下，它里面好像还可以加蛋，是不是？ 一定要加蛋，一定要加蛋，不加蛋也不叫一点挂包。 那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挂包，这叫做台式汉堡。 No， 它就是挂包，你们 还有酸菜啊，所以还是有挂包的本质。 一定要去吃，真的，你咬一口之后，你在30秒之内没有把它吃完，我输你。 好， 你会莫名其妙就很想，你知道吗？你要排队大概10分钟以上，然后拿到之后，然后你大概30秒吃完之后，你又会想要再走回去再排一次。就是你还没有脱离他那个人行道的时候，你就已经吃完了，然后你就会再回头的排队。 那我们回归到那个拉回一点， 啊、 拉回一点， 台南 就是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台南的食物都比较甜？ 哎、欸，好像是哎、欸，你讲我才发现哎、欸， 就是好像所有食物都有加糖，少多跟少而已，就是但是每一个都有一点点甜味或很多甜味。 还好，因为我本身吃蛮甜的。 哦， 所以你可能 那台南的口味有合你的胃口吗？ 其实太热了，就是不管吃什么都觉得不好吃。哦，太 热了。我跟你讲，这次旅行最赞的地方就是跟旅行社一起出去， 所以 从上车到下车到出去玩都是旅行社一手包办，你也不用排队买票，你也不用自己开车，你也不用忍受塞车的时候右脚踩油门踩刹车踩到快抽筋，好，你也不用担心说下一餐要吃什么，反正他们都帮你准备好，然后景点的票也买了，然后该打点的饭店啊住宿啊什么都弄好好的，然后服务的人呢又都是年轻的女生，我觉得就真的比自己出去玩有不一样的乐趣。 糟了糟了，我也刚变老人了。 真的哈，哦，欸，超赞的哎，五星级饭店哎，然后晚餐吃 buffet 哎，然后 buffet 里面有牛肉汤吃到饱，我大概喝了十碗有吧。 等一下，那 十碗不夸张。 为什么牛肉汤吃到饱你要喝汤，不是吃牛肉就好了？ 啊，不是，它是 buffet， 它有各种的料理，有生鱼片啊，有寿司。 为什么还会选择牛肉汤要喝十碗？ 但是。牛肉汤很美味，我也有吃牛排啊，我牛排也吃了蛮多的，我还有吃螃蟹啊，什么都有。但是即使我吃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我牛肉汤还是喝了大概应该十碗，可能有点狂，但是八碗应该跑不掉。就是， 但是伟刚，我想问一下，欸，你在你女朋友的妈妈前面这样吃吗？ 对啊，怎么了吗？很恐怖吗？他们也是这样吃啊。他们可能我是不知道他们心中对我的评价如何啦，但是我认为我所展现的是，我吃的让他们就是让这个消费是非常划算的，就是这次出来所花的钱是有花在刀刀见血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知道可能应该要保守一点，说一时一时吃一点，然后保持一点矜持跟优雅。但是我相信他的爸爸妈妈应该不是喜欢这样子的调性的状态， 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菜，就可能就是真实的你刚好符合他们的胃口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当然因为我不是他们的肚子的蛔虫，所以我 但是这不是你第一次跟他们吃饭吧？ 哦，不是啊，大概吃了， 那就还好， 一两百次吧。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还去了那个台南的奇美博物馆，然后还去看了那个类似太古达人的那种表演的秀，然后还有去一个叫做一个国家公园里面去走绿色隧道，但是是坐小船哦。 你说市草吗？ 小船。对啊对啊。 嗯， 然后我觉得你知道最好玩的部分是什么吗？就是游览车靠边停的时候，你看到排队的门口那边大排长龙在排队，可是我们一下车呢，我们就去坐船了，就是无缝接轨。然后我就，你知道那种冲击性很强，就好像阿杰最近不是去吃一兰拉面吗？ 对。 就是你从游览车一走下来，然后一兰拉面的人就说，哦，欢迎某某某某什么团的人来我们一兰拉面，请进请进，然后三五分钟后面就上来了。 那你会有罪恶感吗？ 就是，完全不会有罪恶感啊，最后一个字爽而已啊。我就突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就像你们说的，我好像有点老人化的倾向，我觉得好好哦，怎么会这么好，怎么可以这么好？好，我的近况分享完了，我觉得我再讲下去可能会被围殴。 不会啊，这就是大家就体认到现实生活中，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到各式各样的服务，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重点是这个消费还算蛮便宜的，就住五星级饭店 没有比较贵这样。 完全没有比较贵，我觉得搞不好还有比较便宜，可能 就可能刚好那个旅行社的老板跟那家餐厅的老板两个是兄弟还是什么啊，你带客人来我给你怎样怎样怎样， 给你 VIP 那个快速通关之类的。 总而言之，我那个四天连假的前两天，就是度过逍遥快乐的两天，然后有人帮你服侍的好好的，然后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当然不需要，不是太难的疑难杂症，就是有什么小疑难杂症呢？就一通电话，然后就有人帮你解决，这样，哎，我觉得还蛮舒适的。那你们呢？你们的近况呢？ 那我先讲我的好了。 嗯，好啊。 我的稍微有点也是抱怨文，有点冗长，你们就稍微听一下。这个分两个两阶段，就是10月10号不是这阵子不是连假吗？ 对。 然后第一天呢，连假的第一天应该算是10月7号吧。10月7号的时候呢，台北市政府当初办了一个活动，叫做白昼之夜。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活动，很多人参加，网络上非常多人。我对这个活动呢，当初是非常的神奇，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行程是走到台电大楼这样，然后那就要有工作人员那天必须要出来上班，然后而且是晚上出来上班，那我当然就会被点名啦，对不对？那个人非常不爽，就是这个活动。10月7号我家里本来要一起去大阪跟烤肉，结果呢，为了这个活动我就不能去了。而且我还查了一下那个大阪跟他住宿的话，他价值7000多块耶，加班费。我加班理论上是可以换钱，换钱的话价值大概3000多块，我算过。那但是如果换补休的话，它价值大概只有2000多块。那我们公司的规矩是，我们处的规矩是换补休不换钱，就算你硬要换钱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会害你的组长被处长念这样子。所以反正这中间有一些过程弄得我最后只能选最亏的补休的方式。结果呢，好，我已经很干了，我还写信到文化局问他说，这个活动如果以后遇到连假是不是可以延一个礼拜或者是提前一个礼拜，就是不要说让大家期待很久的连假四天假变成只剩下3天，这样子会造成工作人员的困扰这样子。结果文化局回什么你知道吗？他回说，这个活动是法国开始从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的，台北现在是第二年半，那每年都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去举行这样子。然后说台湾是台北是响应这个活动，哎，他就这样回，他也没说好啦我以后会延期，没有，他就是老娘就是以后就是要在十月的第一周办。 这个结果不意外了。 对对对，他连跟我道歉说造成您的困扰都没有。好，反正我对这个活动非常堵然，我甚至阻止我身边的同事啊按这个活动赞什么什么。我希望我的听众明年开始，这个节目的听众也不准去白昼之夜这样子，去了就算觉得很好玩也不准去，就是这样。因为你要想想，他可能造成工作人员的困扰。这样， 我想要问的事情是说，那你实际参加完之后，你有改观吗？ 我还没说完，我现在要讲第二阶段了。 OK OK， 这个活动呢是晚上嘛？后来呢，为什么我没有去呢？这就要讲到另外一个困扰的人。这个家伙我本来还蛮欣赏他的，但是你们听听看哈，现在是连续4天的假期，对不对？那很多外离岛的机票应该早就已经被订完了吧？然后呢？他老兄呢，他老兄我也不讲，反正就是一个做官的，官位非常大。他老兄呢在活动的前两天，就是10月7号的前两天，就是10月5号的时候呢，突然说他要去澎湖视察一些东西。那下面的人就当然就忙成一团了，他就说你什么神要去澎湖，那我们要赶快派人过去把它做录影记录这样子。然后好，那当然就是轮到我身上了。可是10月7号的活动就变成不是我去， 是我另外一个可怜的同事去做拍摄，就是拍摄职业就没了，我就没有去了。那我就去澎湖，可是呢，他老兄两天前才讲，所以呢，我去查机票的时候，台北、松山的机票都没了，去的机票都没了，回来的只剩下我很晚的。然后呢，我变成是要查十，就是两天前十月七号、六号、五号、五号、十月五号的，哦，不对，在三天前十月四号的，只能找到十月四号从高雄起飞的机票。所以呢，我老兄呢，当天十月四号礼拜四就变成要还在上班，突然被通知，然后我当天晚上呢就要坐高铁到高雄，然后睡一个晚上之后坐飞机到马公，就是澎湖马公机场，这样子一早就要去，因为飞机票非常早，所以就比高铁还早，所以必须要前一天就是下去。结果呢，这个老民的举动呢，造成我跟我们处的处长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他这么赶的时间内叫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结果我终于想尽办法把机票饭店都订好了，然后呢我就准备要出发的时候，我被叫停了，知道吗？他说等一下等一下，先不要，先不要去高铁站，先不要去高铁站。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处长就跟我说，说处长要帮你们跟立委瞧机票。我操你妈的嘞！ 哇哦，感觉很威！我人生从来没有用过特权，没想到，没想到你有机会可以用到特权呢。 我先不讲这个特权造成的什么困扰。 嗯哼， 我先问一个礼貌上的问题：你跟饭店用公司的名义订的房间，然后你去，比如说，你跟他订今天晚上你会过去，结果你到晚上六点才跟人家说你不去了，你会不会觉得公司的名声被弄臭了？就是很晚才跟人家讲，我会啊，我很不好意思。 如果说那个，如果说钱还是有付，人没有去住，那我觉得就 OK。 但现在就是，如果取消机票，还会有10%手续费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可能要由某一位组长来付这笔钱。那我个人最在意的是，我跟饭店订的房间，结果我很晚才跟人家讲说，那我今天就不过去了，我会觉得那会打扰到人家的生意，所以我就有点生气，应该说当下非常生气，所以我就直接去打给我们处长，询问他为什么既然都已经订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坐您跟立委瞧好的机票，这样子。结果这句话好像就把他惹火了，他就去骂我们组长，这样子，说不要吵第二次，这样子。所以之后呢，我是打算说，以后就忍忍他吧，他们就要怎样就怎样吧。然后这个活动让我不太喜欢那个神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没有想过这个连假，很多他现在临时说他要去，那很多人可能，临时本来有什么事 要被留下来陪他， 对，然后除了要留下来陪他，他还有订机票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是不是说这个行为，是我可以提前说，或是怎样，就是不要说。让就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说，因为你可能坐军机很快就可以到，但是其他人可能不是这么容易，这样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困扰，这样子。 真的耶， 我的抱怨已经结束，就是我希望大家有一天，大家会随着日子和自己能力的增长而做到更高的位置的时候，要做一个任务的时候，希望能够想想你下面的人他有没有你这种权利，然后你再去。 不，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可以理解你的苦，也可以理解你的不满，但是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不管是谁坐到那个位置，都会变成那样子的脑袋。 我也是吗？我也是吗？就连我也是吗？ 我相信你也是。不然我们来问问心地最善良的蓝豆石。 你说我吗？ 对啊，如果今天你 你知道我最近啊就是在反复的，不是反复，就是重新看纸牌屋，又从第一季开始看。然后我觉得希姐那个问题呢，真的是她想太多了。因为你说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其实对于他们，就是你可能觉得好像造成很多人的困扰，其实没有，就是你们这种人的困扰不是困扰，你知道吗？ 所谓这种人的困扰不是困扰，是指他不在意，还是 对 他不是困扰？ 他不 care， 他不 care 嘛？ 对， 知道是， 就是对啊，所以你就你自己在那边困扰啊，他有管你吗？ 这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呢、欸。之前有一个那个位高权重的人，他要移动到某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有警车开道，然后一群摩托车就在红绿灯前面等了大概6到8分钟吧。然后就是在等那个开道的那个人来。 对啊。 然后不等那个开道的人要服务的那个人来。然后呢，那群摩托车其实在烈日太阳底下受不了了。他们就一起闯红灯，不，又一起闯了那个管制，就一起闯了过去。那些管制的人也拿这些机车主没皮条，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闯，那个人肯定是犯罪。但是如果是一群摩托车骑士一群一起闯过去的时候，那这个叫做革命。 对，我现在就在找革命的好伙伴。 不是，应该是说，就每一个角色在每一个位置上都有自己要负责的事情。所以你说啊，就像希姐刚刚举啊，他怎么办临时跟饭店取消，他觉得很丢脸。可是你没有去住啊，你不会让饭店人觉得他还要清洁，是你住到一半突然要退房，还傲客说：“哎，我还没有住到过12点，所以你要退我多少钱？多少钱？”这种才是困扰，造成他困扰。你去订了没有去住，他们扣你定金10%，对他们来讲没有困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用 整理房间。搞不好那就是他的利润， 对， 是不是 他不用整理房间啊。根本不用什么床务，就是那个床务人员或是什么清洁人员去整理你的房间，他们怎么会困扰呢？有困扰只是你觉得对他们会造成困扰的困扰。 那如果取消机票，那10%手续费的问题 是你付吗？ 我当然会跟别人要。 那就对了， 那个就是有那个权利的人去负责。 对啊，有他们有这个资源可以允许你取消10%，帮你支付这10%的手续费，那为什么你会困扰呢？你困扰是你还要去取消， 我不是 这样，你要做取消这个动作， 我还要去跟叫我取消的那个长官跟他讲说：“哎、欸，这个害我亏了多少钱，你要给我这样子。” 这不是 这样子也会有点， 就是困扰 取消机票不能在账上啊， 取消机票当然可以在账上，是长官要求你改期的。 OK，OK，OK， 哦， 对啊， 所以还是会拿到一个收据，是这样子。 对啊，对啊，退票手续费啊， 所以也是可以报账的。 可以啊， 了解了解，好好好。 因公务需求而取消机票。 好好好。 对啊。 那造成 简单， 造成 简单来说， 工作人员 请说 无法跟家人在连假的时候团聚，这个困扰。 这就是你工作的成本啊，你可以选择不要这个工作、啊、 就是工作的取消会导哎，这句话很狠耶。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们知道台铁的员工有几百个人被不是几百个人，就是那当初有去那个要申诉罢工啊，或者是扬言要罢工、被惩处嘛。 对啊， 然后底下的留言都是说这群米虫不做，还有一堆人等着要做，你们全部辞职算了。 对啊，不是我刚才讲那句话没有 不能欸， 没有那个贬义的意思，是我也这样反省我自己，就是如果我真的一直在抱怨我工作的话，我就不要做啊。所以我不能抱怨， 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言论欸。 可是我不能抱怨啊， 我不是说不能抱怨，我觉得抱怨跟抗议应该是人之常情，或者是一个 对，你可以抗议说你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内做不完他们应该要给你合理的事情，这是你可以抗议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就是 但是我不能忍受是下面的人留言说 联合去抗议，这样子不行。 对，就是罢工啊！我就是在就是工会，然后罢工，然后事先公告，比如说10月7号到。 他们福利是有缩减，还是承诺给他们的没有达到，所以他们罢工？就是有很多种原因啊。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的是民众在下面留言说不爽不要做，又不就是你不做后面还有一堆人等着做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嗯。 他们也是没有思考到 争取劳工权益的， 就是他们原因啊，他们罢工的原因。但是李希杰这一种，他如果说他觉得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他和家人相处的时间，那他是不是考虑工作性质要做调整？ 我经过你的一番解说之后，我想了，我就只剩下离开这一条路了，但是可能要一点时间。这样子， 对啊， 但是我已经有这样 的人抉择 目标 觉悟， 选择不一样啊。 好，我把节奏拉回来一下， 我完全忘掉了不爽可以不要干这个选项。Sorry， 我把节奏拉回来一下。那个蓝豆丝的近况， 我近况也是情境式开放题，就是在连假前一天，因为我的主管就是台湾分公司的主管，最大的那一个，他因为最近呢，他因为我们是要成立分公司嘛，那分公司要有一个登记地址，还有名字，还有负责人，所以目前就只有他一个人在那一间公司。就是名义上，所以他现在就是忙着要把那个注册地址弄好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他都是在看，中介都会带他去看那个不同办公室的位置，然后看哪一个最适合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搬过去。所以目前那个老板就在负责这件事情，那其他所有行政事情呢，都先暂时挪给小主管去做，因为他现在没有名义在我们目前这家公司，所以他不用签任何签呈，不用过任何文件，就是这样。所以 就是实质上他是你们的员工，但是那个 名义上 法律上他不是， 对，法律上不是。所以但是他是我们老板，最大的老板在台湾的。好，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说我最近在忙的昏天暗地之类，从七月份以来吧，我就一直处于一个很忙碌的状态。那十月初又很多假，就中秋节又放一天，然后又连假，所以我就一直在赶进度，然后很多很多新的东西又进来。所以呢，他礼拜五的时候，就是连假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过来说：“某某某，这样子，就蓝豆丝啊，那个我最近真的太闲了。”他说他自己，他说我最近真的太闲了。你那个放假回来哦，你给我帮我把 list 列出来，然后我帮你做。他叫我给他一部分的工作，帮我做这样子。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那可以给你做 A 工作吗？”他说 ：“A 工作你做，你自己做还比教我还要快。”我现在想说，那你是在？那我说：“那可以把 B 工作本来是要90天再讨论，往后变成120天讨论吗？这样我工作会少一点。”他说：“不行，那是 KPI。”我就又微笑了，点点头。我说：“那 C 工作您觉得怎么样 ？C 工作交给你，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C 工作那太复杂了，我不会。”然后我就点点头，然后就说好。他说啊，你就给我低工作啦。我现在想说好啊，我说好。那他说你就把那个列出来，然后我来做。然后 他也算蛮阿莎丽的嘛。 对，但是问题是那低工作有 intern 在做啦，我还要再花个三五分钟想一下说好，那如果把 intern 要做的事给他做，那我还要交代 intern 做什么，那我不就还要再教 intern 做一个新的工作吗？ 真的 懂吗？所以这好像也没有减轻到我的工作啊。 所以最后你就只是默默的接受了更多的任务。 对，然后你知道后面就有一个同事就说啊，蓝豆丝没关系啊，他每次这样讲的时候他下礼拜就很忙了。然后我就只能苦笑，我就哦是这样，然后老板就说啊不管了，你就是把那个低工作列出来给我啊，这样子。我现在想说好啊好啊，真是还蛮搞笑的一段对话。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情境题可以开放给大家想一下？ 好啊，就你知道那个哈佛商业评论里面就有好像有一个专栏就是这种情境题， 商业情境题在职场上遇到这样的时候 你 该怎 么 办？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突然的情况下一定有比我更好的回答，就是你们要先 prepare， 就是先准备好说有可能你老板有时候会这样跟你讲，那 你的意思到底是你要跟他抱怨你有工作有多少，还是细数说那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交给他听呢，然后再接受他的回答啊这不行啊这太复杂你自己做啊这不行啊这个你教我做还不如你自己做比较简单什么之类的。 嗯，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了，好吧？ 好，请说。 我觉得他叫你，既然他叫你立一个 list 出来给他，你就 立出来给他，然后他不要的那几个你就不要给他。 没有，他现在是要我特定给他一个低工作里面要做的东西，比如说我里面可以有五项小项的都是低工作，可能那个是代号，我们会有说有一个 number 五位数的代号，他的意思是说我要把那个五位数的号码列给他，然后他去做。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把那个列给他，那到时候他到底要不要做呢，那个就再看情，但你既然他给 你 这个任务你就做吧。 他如果做不好的话、或是他做不完他是不是又丢给我做？ 对， 那我原本想要把那个东西做完的时间我已经把它拿去做别的，那等到他又丢回来给我做的时候其实我的时间一样是这些啊。 是啊， 看起来好像他帮了我，他有说他要帮我，但其实没有做完，然后他又丢回来，那不是还是我要去做完成那些任务吗？ 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没办法接受会发可能发生这种临时的情况的话，那你可能要调整一下你的工作。 不是，我不是没办法接受，我只是想让我的老板他自己发现这件事情，就是他现在跟我要工作做，但是他没有想说他没有做完。 其实我大概两年前看了一部美剧叫做纸牌屋，那我有一些感想。对，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想说哎、我这样做可能反而其实造成了蓝豆丝的困扰，他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 他不会啊，他只是觉得他想要帮你解决困扰。 对对对，他可能也是利益不善。 哎，为什么我刚刚说到纸牌屋然后你还要再说一次？ 因为我刚好两年前也看过。 哦， 对， 好。 我觉得我们的你们两个的近况都跟公司有点关系，然后好像都蛮悲哀的。 啊，其实我觉得我还好啊。其实我不是抱怨，我只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情境题。就当你老板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要怎么反应？ 那我可以，就是我们近况大家分享完了吗？那我可以用一段话来那个当做就是这段近况的收尾吗？就是马云他好像在某一次演讲的时候有说过，就是常常想要离职，然后晚上呢就会跟朋友聚会聊天的时候就会一直抱怨，然后回到家就会千想万想说我要走这条路走那条路走这条路或者走别条路，很多条路可以选，就讲想了一大堆，就隔天呢还是坐着这个车子呢去上班。 对啊， 没办法 啊，如果你不想做的话你就真的只能换工作啊。对啊，我有说过我上次补班的时候去哪吗？ 没有。 10月4号吗？啊，不是9月30号。 9月30。9月30呢，因为我们公司我们都会去做企业社会责任，都会利用补班的时候就会找一个地方， 你去 净滩吗？然后去做公益。对，他们去年是净滩，但是今年我加入的时候我把净滩拿掉，因为我个人呢觉得净滩太没有效率了。 我也 他们只是去两个小时就会觉得很累嘛。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达到说，因为我们公司规模太小了，不是一百多个人的公司，没有办法真正的进摊。对，所以我 只是让自己的心里舒服一点。 对，那我觉得说，与其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实质的就是去帮弱势的团体去互动，因为我觉得进摊是你每个人最基本的，不要乱丢垃圾，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的、欸。就是怎么会那个，然后所以我就是安排去公，就是去那个乐山教养院，在巴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乐山、哦、那边呢，就有很多就是需要陪伴的院生，不管是生理上或心理上，有些是身体上有一些不足，就是你没有办法完成独立完成某一样事情，生活上简单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办法独立完成，然后有些是心理上会有自闭啊，或是不同的状况，然后我们就陪他们去画画，他们下午就是画画课程，然后陪他们画画，因为有一些是弃婴，就是从小的时候父母就是没有想要把他们照顾，就不想照顾他们了，就直接是放在医院或是就不见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都是在那个教养院里面长大的，所以我们就去陪他们画画，然后我们就发现，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能好手好脚的长大，这太幸运了， 真的。 对啊，所以就是让我反思啊，就是与其抱怨工作的话，那你还不如就是接受，就是至少你有一份工作，然后你可以在工作获得你合理的报酬，那用这些报酬呢去帮助你想要帮助的人。当然最大想要帮助的人应该是自己啦，就是 帮助完自己之后，还有 对帮助完自己之后 还有心力再去帮助别人。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才可以制造那个良好的循环。 好， 对啊，所以 第一段好沉重哦。 对啊，怎么会这样？ 听众朋友稍微喘一下好了， 明天就是连假结束了， 就是上班 了。对， 所以不知不觉就变得沉重了。 嗯，好啦，算了，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等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姐。 我是兰诺斯。 我是伟刚。 今天呢我们回到开心的主题，就是寿司。诶，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寿司，我个人是还好。那寿司这个主题呢，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谈，因为我在定这个题目的前几天才去吃了一个有趣的寿司店。他的名字呢叫做藏寿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藏吗？ 就是五藏的藏。 哦， 对，那藏寿司它 大丈夫的藏， 不是大丈夫的藏，是五藏先生的藏，就是藏起来的藏。 哦 ，OK， 好， 好 呢。 藏寿司它本身好不好吃是还好了。但是就是他的营业方式有个蛮有趣的，就是他是回转寿司嘛，那你每照一盘一盘这样拿，那你每挤满五盘呢，你可以投到你旁边的一个洞口，五盘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一次抽转蛋的机会，那不是每一次都会中，像我那天吃了1000块才终于转到一个转蛋。那藏寿司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呢你平常要去吃的话，你基本上是一定是排不到你的，轮不到你，就算你在现场 排也是排不到，所以 你一定要透过藏寿司的 APP 去先定位，然后在时间到的时候去那边秀你的 APP， 基本上这个方法你才吃得到，它大概比一兰拉面还要难排。所以呢，我建议你们如果听完之后觉得诶有兴趣，那你们就开始下载藏寿司的 APP， 不过它 APP 好像不叫藏寿司，叫另外一个名字，但你搜藏寿司就可以找到了。 好，诶我刚才其实已经 Google 了一下，我光是看它那个 menu 啊就觉得这是不是一种那个精神，就是我觉得它的 menu 就是做的还蛮吸引人的。 那它有趣的地方， 很想吃。 它有趣的地方是在那个转蛋，我觉得。 转蛋，我有看到那个其他那个有一些 YouTuber 呢，他们会去吃这个店，然后去转那个转蛋。 而且他这招 因为想要转而吃更多这样子。 对，他这招很贱，就是你本来你可能只能吃一个人大概只能吃六盘的量，但你会为了获得第二次转盘的转蛋的机会，你死也要吃到十盘。 硬凑， 对，你会硬凑到十盘，就整个吃完出来就超饱的这样， 一定是十的倍数这样。 然后，但是寿司来说，其实我比较没有很喜欢吃日式的寿司，反而是韩国的寿司，他们有一些店里头会在好像是在寿司里面加了那个，我不知道是加了什么，但是那个吃起来感觉很像薄荷叶的味道。那在台湾我只有在那个金站的一楼的卖寿司便当的它的小的寿司里头有吃到类似的味道，但是那个它加了那个薄荷叶的东西之后，整个寿司就变超好吃的，你就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吃，真是让人受不了。就是这样。 我对寿司的就是它的饭呢是醋饭这件事情觉得很神奇，就是为什么那个饭加了醋之后即使不加任何东西都变得很好吃，就是有一种酸甜酸甜的甜味 的美味，就是这是我对寿司比较有印象 的地方。至于韩国的寿司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哎、 欸，南道师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讲完了吗？ 哎、欸，对，我讲完了。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哦，好。 哎、欸，你刚睡醒吗？ 不是，是我就觉得，其实我这一季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我们会定一个食材、食物、料理当主题，但是我基本上都会分享说，根据这个食材或是根据这个料理，我要搭配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才会让这个才叫做美食。你懂我意思吗？ 在正确的时间吃正确的东西，在正确的地点跟正确的人， 没错，这才是就是我对就是美食的定义。所以寿司呢是我非常喜欢吃的料理之一，就是它是大的集合，因为它里面就包括什么生鱼片啊、冻饭啊、醋饭啊，然后一些日式料理，所以寿司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的集合。然后我觉得李希姐刚刚说一个人最多吃六盘， no no no， 每一次我去吃回转寿司我都不知道我极限在哪里。 真的假的 啊？所以这就没有所谓什么两百块就吃超饱这种事情，因为它是 没有 limit。 我跟你讲，你知道我最近一次吃回转寿司的经验吃得我很痛苦，非常痛苦。如何痛苦呢？那是在一个礼拜五的中午，大家都要出去吃饭，就到处都是餐厅都满了，十个人根本没有位置，或是干嘛，就很难找到有十个人的位置。最后能找到一家就是一般般普通的回转寿司，就是最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三十块一盘那家。拜托，那我家旁边就有了，我还跟公司的同事去公司附近吃。然后我真的觉得太有事了，但是没办法，只好找到那一家，然后就进去了。我吃的好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有中午预算的考量，就跟他们 跟同事吃饭，你不可能就放开吃，放开吃，他们一定又在那边起哄说：“哦，你很会吃哎、欸，我没你没想到那么会吃，大胃王哦，难怪 你应该要学我啊，就是要做自己啊。” 可是我不想在他们面前做自己。 这样你很会吃、欸， 因为他们是同事，他们是同事，他们是没有资格看到我真实的我的人， 本人真面目的。 所以你很喜欢吃 不是真面目，是真实的我。我就刚才说，不是回转寿司，是寿司这个食物，这个 整套 就是有重我喜欢的料、欸。对，所以变成我要在跟不想要表现真实我的人的面前吃我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很痛苦，忍得非常痛苦。因为每一盘来，我其实都想拿。我都想拿，因为中午他出菜很多，然后 又新鲜，你就知道说是刚才弄的。虽然先暂不论说他们的肉质是好不好，因为毕竟那30块一盘的那一个，他们的肉的部位，他跟你讲说这个是尾鱼，但是你不知道那是尾鱼的哪个部位，不知道他那个肉是整块处理还是碎肉处理。就是好的部位是比较高档的寿司店拿去，然后剩下才沦落到30块一盘这一家，你懂为什么？就他们是一个集团嘛，所以他们当然有分那个 中低高阶的差别。所以我其实每一盘都想拿，可是因为在同事面前，所以我只好就是放慢我的吃东西的速度，真的是放超慢，大概是用就是。要这种也是要讲多少倍数啊？是0.04倍吗？ 0.04倍是 那也太慢了吧？ 太慢了， 就是这么慢，就是很慢， 就是这么慢吗？ 再 慢一百可以吃100盘，只能吃4盘，你知道吗？ 就我本来可能吃20， 那个渣渣到底是怎么来的？ 什么渣渣渣？ 就是一直有一股渣渣的声音。 我戴一边耳机，一边耳机没戴，一边耳机握在手里。 哦，那可能会影响到录音的声音吧？会不会？ 不会，它是耳机。 我想应该不会吧。 啊、好，那你继续。 然后， 太慢了吧？ 反正我就是 太慢了吧？ 对，就是要吃超慢，所以我就细嚼慢咽，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到我真的发现他们的鱼没有很新鲜。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吃很快，你很喜欢吃的话，你就会不会发现到那个鱼肉其实咬口感、咀嚼的那个口感是不扎实的。可是因为我这样吃很慢，所以我就发现，哎，在我咬到第18秒的时候，鱼肉就已经4分5裂了。就是 你好厉害哦， 就是。没有想没有鱼肉的甜味，反而咬到18秒的时候，它就是跟饭，反而饭的味道已经抢过它了。你就觉得哇，就是一点也不好吃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是意外的发现吗？ 对，这是意外的发现，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原 来。就是本来你不具备有品尝寿司美味的能力，但是因为跟同事吃饭，被迫得用0.04的。速度来吃， 应该是说 意外的发现，这样可以品尝出食物真正的新鲜程度跟美味程度。 应该是说我对于寿司这种东西，因为是好我喜欢的，所以我对它的忍耐值，30块一盘的寿司，我对它是有忍耐值的。就是偶尔解馋，然后为什么我可以选择30块的寿司？但是没想到，经过这一役之后，我发现。我对他们没有忍耐值了，就是我忍耐值提高了，就是对，没错，30块一盘的确是可以跟同事去了，反正没有什么东西啊，就是它不是美食了，它就只是真的是应付跟同事吃了一餐这样子了。但是你就是要吃很 多，所以也代表着你不会一直吃一直吃了，是这样吗？ 对，没错。所以，但是我也吃得很痛苦，因为你明明就饿，然后也是你喜欢吃的，变成说你又吃到不好吃的，然后又不能解饿，因为我最后才吃了5盘，我都不敢相信，我才吃5盘，嗯， 真的是 对 精彩的故事， 太悲惨了。但是， 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其实是说。 假设未来你不跟同事去吃，然后你自己去吃30元的寿司，你还可以吃100盘吗？ 不行，因为我不会自己去吃饭。 哦， 就是 那跟你信任得过的人去吃的时候， 跟很一直要聊天的人，或是说跟我很熟的朋友，然后一直吃一直吃寿司是可以的。因为呢，我曾经在国外的时候，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料理嘛，当然有日式料理，所以也有旋转寿司。然后因为我念书的地方它是靠海，所以它有新鲜的鱼货，所以它也有鱼，它鱼肉就还蛮新鲜。当然他们饭不可能像亚洲米这么好吃，但是就是 有回转寿司。所以呢，每一个礼拜天的晚上好像是什么 happy hour， 就是你付多少钱就可以吃到饱。然后我有算过，我只要吃超过几盘，那个就划算了。然后那个几盘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小 case， 因为就是留学生就想说，好，一个礼拜就吃一顿饱餐吧那种，所以都会在礼拜天晚上去吃。然后呢，那个就会变超夸张，因为你就是想要吃饱，就是要把那个吃到饱，回转寿司吃到饱钱吃回来。所以你会很盲目的吃，但是在盲目之余，你还是会想要美味嘛，所以那时候就会吃得很开心，因为是你的，你同意有共同目标的朋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我们要把吃到饱的钱吃回来。然后呢，因为鱼片又很新鲜，但是因为你又就是有一个限制在，就是因为它饭很难吃，就会阻碍到我们占掉一点胃容量，你知道吗？ 你该不会最后就把饭剥掉吧？ 不行不行，就不能浪费啦。 对， 这样太那个了。当然，但是问题是，可能就是要有队友的帮忙。嗯嗯，就是可能 你说帮你加油打气嘛，加油打气。 不是，就是他可能就是他也吃，他也不想要吃太撑，或是他不太喜欢吃海鲜，那他可以接受饭酱油饭，那你就可以把饭剥给他。 谁呀？谁会做这种事啊？ 有些人， 我觉得我 他就是这样啊，他只是想有人跟他一起吃饭，就加入我们而已啊。 OK， 好吧，我觉得我身边 懂吗？每个人去吃饭，一起吃饭的目的不一样。像我就是要真的要去吃回转寿司吃到饱的。然后， 那你对这个食物真的很有爱、欸，你真的都不会吃到腻？ 不会啊。我对我喜欢的食物就是每天一直吃一直吃都没关系、嗯、 我外挂一个那个也是我发生的事情，插一下嘴。 好， 我之前跟我哥哥去吃那个猪肋排吃到饱，也是在国外，然后也是类似那个你刚才提的那种 happy hour， 然后就是付一份的钱可以吃到饱这样子。然后我跟我哥都非常喜欢吃猪肋排，然后他就上菜了嘛，我们就大快朵颐的把我们第一份猪肋排给吃完了。随后我们就跟服务人员说，我们要请上我们的第二份，然后第二份猪肋排就上来了。然后大概吃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突然好厌倦这个食物，我就瞬间那个就是零跟一的切换，就是本来是满满的热爱，突然归零，哎，就是突然，天哪，这食物怎么可以这么腻，再也不想吃猪肋排了。然后我就问我哥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哥也有、欸、我哥是说突然觉得这食物好恶心哦。好，我分享完了，就是我觉得一个食物再怎么好吃，一旦跨越了一个极限之后，就会瞬间崩盘的。 我完全不会，完全。 希姐有这样的经验吗？就是本来觉得很美味。 我觉得好像有一兰拉面会给我这种感觉，就一开始吃我会觉得第一口第二口都觉得超好吃，可是接近盘底的时候真的会突然有你刚说的那个感觉，就是天啊好腻哦，因为都是突然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不够爱那一项料理。我从来没有，我因为我像猪肋排我也有这种经验，但是那个寿司我也有这种经验。生鱼片不是有人说可能就是多吃几片或开始会觉得恶心之类的。 嗯， 有没有？ 我有过。 但是我完全不会 啊、哦、 完全。 很厉 生鱼片只要没有配上饭，我真的可以吃超多。但是因为财力有限，所以你不太可能吃到真的很满足，就是你一定会配到别的东西。 那个， 但是如果有人请客， 我找到一件事情，那个 什么 矛盾，我发现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 你下次带200块去夜市吃寿司。 不是伟刚，你这样就不对了。你已经没有在那个规则里面了。 真的吗？你不说200块可以吃超饱？ 就是夜市本来就是不会去吃生鱼片的地方。 哦、真的、哦，我想说，好不容易想到可以破解你的那个 bug 嘞。No， 我跟你讲，是无坚不摧的美食理论、哦、美食原则。 好吧，想说200块就可以吃超饱，那你的寿司 no, 看你怎么吃超饱。 没有，反正就是只要遇到新鲜的食材， 就是、吃寿司的啦。 对，除非是那一家，就是让我吃到说它混着鱼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都叫鲑鱼，可是发现这只鲑鱼跟那一只鲑鱼是不同的鲑鱼，年龄不同，嗯，被捕获的时间年龄不同，时间不同，被我发现它不新鲜了，这样才会停止我对它的食欲，但是是当下的，但是对于这一款食物来讲，它永远是在就 top 10之类的。 难道是你在对吃鱼类来说你算是老饕呢？ 应该说我是那种人体银针，只要是不新鲜的食材第一口就知道。对，人体银针的 认识，大 家要相信我， 可见是真的。 所以难道是你可以再帮我们总结一下那个寿司或者是日式料理、啊， 对，我刚刚只有说最佳组合嘛、嗯、就是呢，如果你想要吃饱的寿司，就是你今天很想吃寿司然后想吃饱的话，我建议你花寿司是你最好的选择。花寿司，嗯，然后就可以点就是一份花寿司，然后如果你还想跟就你跟别人一起吃饭然后聊天是很熟的朋友的话，你们就可以点各式各样的寿司然后 share， 然后你就会很饱。但是如果你是跟不熟朋友呢，不要去吃寿司，真的不要，因为你也不好意思多点，你也不好意思少点，那万一又不确定谁会结账的话，真的不要去吃寿司这种类型的食物。 就是寿司这个日式料理这个价钱可高可低， 对，然后你不确定谁要付钱，或是你根本不确定他会不会跟你一半一半的时候，嗯，你千万不要去选择这个，或是别人要请客你就去选一个很贵的日式料理，你觉得那个你还会有第二次请客机会吗？被请的机会吗？ 就绝交了吧。 对啊，所以不行，之所以日式料理是一个就是寿司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食物，只能你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吃，而且只能心情好的时候去吃，因为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论他上什么样类型的寿司，你都会找到他的毛病，对不对？ 我对寿司没有这么多深刻的体悟，我对寿司就是它可能不在我的那个 top five 里面，所以我就想 但 想吃 就可以吃。有一次我跟我很好的朋友去吃比较高级的回转寿司的时候，也是有点痛苦，因为他胃口比较小，所以比如说一盘寿司两罐嘛，然后我们一人一罐之后，我可能还要想下一盘，然后我已经物色好在上面，所以我已经锁定了10盘在上面回转的，然后已经知道说15秒之后会是哪一盘来，20秒之后哪一盘我要拿，23秒之后我要拿哪一盘之类的，都已经锁定好了。可是他就说他饱了，当下会觉得 浇了你一盆冷水。 哇，我早知道把先后顺序换一下，因为回转寿司你是没有办法预期它先后的嘛。它是 random 的嘛、 那 個？ 对 啊， 那个 因为有时候，嗯， 请说。 没有，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如果太熟的朋友，他一说饱，你就傻眼。那接下来的话，你只能变成一个人要吃2罐寿司了。同一种东西，你要吃两个。这样就是有点会阻挠到你想尝鲜的，就是你要想尝遍这一家它不同的 握寿司的种类吗？嗯， 我觉得你下次可以找我一起去吃。 我们是旗鼓相当的，我相信。 就是我虽然对寿司或者是对生鱼片等等的，就是它不算是排名很前面，但是一旦解开封印，就是一旦决定要开始认真吃这个食物的话，我的那个 limit 也是可以把它调到很大。 我懂，我懂。而且寿司这件事，这个最好是要偶数、双数的朋友一起去。嗯，尤其是回转寿司。 下次来 要双数的朋友，但是如果你点生鱼片的话呢，请找单数的朋友去。 为什么？ 因 为生鱼片都是单数。 哦，是这样子 哦。 生鱼片绝对是七片，绝对。综合生鱼片、鲔鱼生鱼片、鲑鱼生鱼片， 就是会打 架，绝对是一份就是七片， 最后就是会有那个尴尬的时刻。 没有，你看三个人的话，三个人的话，一个人两片，那多一片，至少三个人里面有其中一个人可以吃到。嗯。但是如果你四个人呢，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吃到两片呢，这样公平吗？嗯， 我想我应该会找我不喜欢吃生鱼片的朋友一起去，他就不会在意了。嗯， 但是如果你们要就是一半一半呢，就是比如说全部叫完之后，大家钱是除以五除以四，他没有吃到生鱼片，但是他要去 share 最贵的钱。 嗯，还是会有点， 这样公平吗？所以呢？嗯，寿司是非常挑朋友还有时间，嗯，还有价位的。 那我分享我们家吃寿司的经验给你。 好，我先休息一下，有点累。 我们家吃寿司的方法就和那个办 party 订披萨是一样的，我们就去某一家寿司店，然后点了超级多，一大堆一大堆，然后就是一盒一盒一盒的扛回家里面，然后把它摊开在家里的两三张桌子上面，然后呢大家就站着拿筷子去吃自己想要吃的。它不是回转寿司，它是寿司三，就是富士山阿里山的那个概念，就是寿司三就在你面前，你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而且我们一定会买超过那一餐人数，比如说十个人我们会买20人份，20个人会买40人份，就是吃到下一餐都还有剩的那种，就不会有你说的什么要单数啊、双数啊、找对的人吃啊等等的。对，但是这个仅限于和家里面的人，我们会这样操作。 对啊，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家人才可以这样做。你就算什么同学生日 party 或是同事中的就是聚会啊，你也没有办法这样吃， 很难。就是我发现在外面很难这样操作，但我们家大概每一年至少都会操作这样的事情2到3次，我觉得很爽， 好好，哦， 很过瘾。 对，没错， 应该要就是就是试着找找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伙伴跟朋友，来创造这样子的寿司三的那个场景跟气氛。大概就这样。 好， 哎，欸，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吗？ 没有啊，威刚你还没讲啊。 好，因为那个我发现就是你的寿司的那个人事实地物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我今天本来是要分享那个我以前看的一个日剧叫《将太的寿司》，然后其实我跟你们一样忘记了绝大部分的剧情。哎，欸，你们有看过吗？ 没有。 我没有看过。 哦，你没有看过。OK， 他是那个我大概国小时候的日剧， 博元崇演的。 然后演员是博元崇大帅哥演的， 对， 超帅的。哦，以前好喜欢他哦， 我也是， 小时候 我也是， 即使我是男生，我还是很喜欢他。然后他在就是整部寿司的这影片讲述什么寿司之道、太阳之手什么，反正就讲什么，我老实说真的都忘记了，里面有什么角色我也忘记了。我唯一记得就是他在决赛的时候手不知道是抽筋还是发生什么状况，然后面部狰狞，就是一个大帅哥做寿司，前面每一集都是优雅的姿态，就在最后一集冠军决赛的时候，他手不知道是抽筋还是受伤还是怎样，然后他就看着他自己的手，然后面部狰狞的表情， 完全摧毁了我对他这个大帅哥的形象，完全完全都是这个这一幕冲击性太强，强到我现在我该随手 Google 就是博元崇空白剑降太的寿司空白剑决赛，然后搜寻图片，哎，那个画面就出来了。 哎，我要看，好，我来看看哈，博元崇。好，你继续，你继续说。 决赛，决赛要打决赛哦，你就看到那个冲击的画面。啊、我要分享就是这样，我对寿司其实没什么爱，就是也 OK， 要吃也 OK， 不会排斥，但是也没有到很有爱。然后我想要分享就是，我一个偶像明星的形象，可以因为一部寿司的电视剧呢，就完全毁了。 哎，请问一下，是搜寻图片还是影片？ 图片 没有啊，博元崇降太的寿司空格决赛没有啊。 哎，我来搜寻看看啊！ 我相信现在听众有很多也拿出他的手机在搜寻博元崇空格降太的寿司空格决赛吧。 嗯，哎，那我刚才是搜寻什么？我刚才是搜寻， 来， 我决定了，因为要增加这一集的完美性，我们现在这边先稍微暂停一下。我还要搜寻什么？降太的寿司博元崇，哦，抱歉，只要打降太的寿司跟博元崇就好了， 好， 不用加决赛，也不用加任何，它是在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就是第二排的第五张图片， 第几张？ 第五张，第二排的第五张图片。 哎，我的不是、欸、 降太的寿司，空白键博元崇， 嗯。 好了，那我把这个网页 看到了 啊，你找到吗？你看到 吗？你把这个网页弄在我们那个连接，然后大家应该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弄这个，然后他们听到最后才知道。 真的、 哦、 好， 他是切到小拇指是不是？最后 你看到吗？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 了，堂堂一个大帅哥，他这当时我真的觉得天哪，他这么优雅的一个帅哥，就真的冲击性太强了，强到。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形象全毁，偶像包袱不是用在糟蹋在这种时候。嗯，好啦，那就这样了。好，我们今天分享 这也还好啊。 没有，你要看啦，这个是照片嘛，你要看当时那个结局的影像，因为他那个画面不是一秒两秒哦，他是要打败他的师兄的那个决赛的时候，他就突然就呈现这样的状态，然后那个镜头会一直 take 他，还蛮长的一段时间，是动态的。好，那个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一集的封面。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哈。好，大家拜拜喽。 嗯，拜拜， 拜拜。